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连降大雪的西北，难得出了个晴日。帝子元睁开眼，盯着窗外的暖阳，有些晃神。他从榻上坐起，额头抽痛感一阵阵袭来，多少年没这么失态过了。想起自己在安宁墓前说的荒唐话，帝子元揉了揉眉头。 我是怎么回来的？ 你胆子倒大，连十几岁孩童都不如的酒量，也敢在雪地里喝醉。 昨日安宁的忌日，他到底还是来了。是你带我回来的。 正确来说，你是被我背回来的。 他说完坐在一旁，朝刚放在桌上的醒酒汤瞥了一眼。帝子元难得有几分尴尬，端起醒酒汤喝下。他的目光逡巡片刻，才正儿八经地落在寒夜脸上。这一瞧，微微一怔。沙场叠血一年，寒夜眉眼间更为冷冽，纵使是他，如今也瞧不出寒夜眼底的深意。初入西北时，两人关系正当缓和，如今横隔了安宁的死，再见面时却只剩沉默冷凝的氛围，气氛有些沉闷。帝子元放下碗问： 惠安城如何了？ 半月前一场恶战，北秦军队退回军县城，先玉换伤了元气，半月之内无再战之力。有温硕在惠安城，暂时不用担心。 一年拉锯战下来，老将牺牲不少，只能让资历尚浅的将领补上。唐时留守姚水城，总握潼关，温硕守惠安，归西驻扎山南。至于晏殊，帝子元把他留在了最危险的邺城，毕竟比起调兵遣将，这几人都比不上自小跟着帝子元在军中摸爬滚打的晏殊。两人都没有提起战乱之时还回到青南城的原因，有时候不说反而更好。帝子元起身走到房间一角的沙盘旁。 仙玉焕毕竟是北秦老将，若不是我们一东一西牵制住他，也难让他退败。西北冬日寒冷长久，对我们两国是胜绩也是败绩。北秦国内少粮，他们的军队深入西北，粮草不足。这场战争持续一年，北秦朝堂上也不是出战时的铁板一块了。但如今的状况对我们来说也并非都有利。大晋将士多来自南方，不熟悉西北地形，扛不住恶劣的天气，骑兵的战力也不如北秦人，加之两线作战兵力不足，去年水灾江南粮仓十损七八，打了一年仗，怕是朝廷的存粮也不多了。 帝子元和韩烨身为西北的最高统帅，早在一个月前就知道江南和中原的粮草已经全都运进了西北，如今再也挤不出一点存粮。这个消息一旦被北秦探子得知，西北军心定会涣散。 北秦王的皇叔德王莫云一直觊觎北秦王位，他已经在北秦朝堂上三番四次提出罢黜鲜于焕统帅之位，好让自己手下的将领接掌兵权。如果三个月内鲜于焕未在大晋取得战功，北秦朝堂又内讧严重，子元，你猜北秦王会如何做？ 将鲜于焕换成莫云的人，就等于将最后的战功和北秦边疆的兵权也一并交到莫云手中。北秦王除非是个傻子，否则绝不会下这种二愣子圣旨。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如果鲜于焕立下战功，北秦王一定会力排众议，将这场仗打下去，拖垮我们大晋，和东迁蚕食中原。如果鲜于焕不能重整旗鼓，三个月后北秦若还掌控着云锦城和军县城，莫天吉有可能以这两城为条件向大晋送来和书，让大晋赔偿武器和粮食，以平北秦国内的异议。 北秦王一向注重大局，如果知道大晋短时间内不可夺下，定会选择最有利于北秦王朝的决定，当舍便舍。一旦他提出议和，西北战场的局势就不是弟子元和韩烨再能掌控，必须等千里之外的嘉宁帝颁下谕旨，是战是和是两国统治者才能做下的决议。这场战争伤了大晋的元气，却未动摇晋南的根基，弟子元在西北的军功越大，日后对韩家的威胁也就越大。如果北秦甘心放弃两城，以嘉宁帝如今的处境未必不会同意议和。对韩仲远而言，有帝家在，北秦就不是大晋和韩氏皇朝最大的威胁。弟子元不是天生的战争狂，也从未想过依靠军功和鲜血来立下夺位根基。可是西北五城无辜枉死的百姓，十来万战死的将士，如果到最后这是一场战败求和的战争，他如何面对在青南城下战到最后一口气的安宁，又怎么对得起惨死在军县城的师老将军？ 子渊，三个月内我们必须夺回军县城和云锦城，否则三个月后等着我们的只是一场战败的议和。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就算是鲜于患在，我们也不能输。三日前我修书回了晋南，让洛书在晋南民间以晋安侯府的名义借粮，一个月内粮草便会入西北，这批粮刚好可以支撑三个月的时间。 帝家已经到了以侯府名义向百姓借粮的地步，可见存粮早已搞尽。这一年晋南出兵出粮，几乎是竭尽全力来打这场仗，就算是顾这个大晋太子在这场国难里也未必比子元做得更好更多。只是这些事落在父皇眼里，怕是只会以为子元在拉拢民心争夺军功吧。 如此便好，只是从晋南运粮这件事瞒不了北秦探子，以先于换步步为营的手段，为了抓住最后三个月时间，他一定会阻止这批粮草送到西北各城。粮草过潼关后必须尽快兵分两路送到惠安城和邺城，惠安城一路只需经过平原，且有各城守军接应，并无先于换可乘之机。可去邺城必须经过虎啸山，此山在北秦和大晋交界处，道路偏僻险阻，如果先于换要步兵埋伏，必会在此山之中。我修书一封去山南城，让归西去潼关接应运粮队伍，亲自押送这批粮草去邺。 不用，我已经定好了运粮人选，我比归西合适。 胡闹，子渊，你是东部统帅，岂能轻易涉险？况且你散去的功力只恢复了一半，如今归西的箭术远在你之上，他完全能抵挡住鲜于换的伏兵。 我自然知道这批粮的重要性，邺城百里之外就是云锦城，如无粮草，云锦城这场仗根本不用打。虎啸山是西北禁地之一，瘴气密布，山中小径盘根错节，一个不慎就会迷失其中，到时不是死于北秦兵的埋伏，就是死于山中猛兽之口。归西箭术虽高，却只能御敌，不能领路。运粮草的将士若是中了瘴气，逃不过一死，凭他一己之力，如何能将百辆粮车运送出山？ 你既然知道此行对归西也非易事，凶险万分，更何况是你。 韩烨，我数年前来过西北一次，姑祖母领我自晋南入西北，带我在西北地界上行走了三个月，西北各处山地城池我都亲自走过一遍，也包括虎啸山。 行走疆土，记住每一处城池和山地，他早就知道韩帝两家迟早要一战，竟连这种准备也做好了。你何时来的西北？ 12岁。 弟子元匆匆回他一句，不愿再提起这个话题。 就由我来运送去邺城的粮草，北秦伤了元气，他们的粮草补给也不足，一个半月内无可战之力，我们正好趁此时机将粮草运送至各城，以备万全。 此事依你所言，明日我回惠安城让人接应粮草，邺城就交给你。 韩烨。 韩烨停住往外走的脚步，回转身，沙盘边立着的弟子元微微垂着头，面容藏进阳光的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。 他没有出声，等着弟子元开口。弟子元抬头，手不自觉地握紧沙盘边缘。 如果我当时没有让安宁去青南城，或许他就不会就不会 和你无关。当初是安宁主动请命，没人知道仙云幻会增兵青南城。战场瞬息万变，他是义军将领，也是一国公主，守护百姓和国土是他的责任。自踏进西北，他就应该有马革裹尸的觉悟。不只是他，就算有一日我们两人死在西北，也是注定的命运。况且人都已经不在了，多说无益。子渊，他的死跟你没有半点干系，不用介怀。 寒夜说完，再也没看弟子渊一眼，转身出了书房。脚步声渐行渐远，弟子渊唇角轻抿，缓缓松开紧握沙盘的手。寒夜不是不介怀，安宁和他自小亲厚，连弟子元都无法面对安宁的死，何况是他这个兄长。就算隐藏得再好，弟子元也能瞧出寒夜眼底隐隐溢出的情绪。他在怪他，不是怪他当初让安宁束手青南城，而是怪他逼得安宁远走西北，至死都在为韩家赎罪。韩帝两家的恩怨说到底又与安宁何干？安宁死后，弟子元此生最后悔的事，便是曾经将他卷进两家的恩怨之中，逼他在仁德殿前指证至亲。惠德太后再错，嘉宁帝再狠毒，他们之于安宁，就如枉死的帝家先辈之于弟子元自己。只是时至今日，就如寒夜所言，人已不在，多说何意？ 终究是我亲手毁了安宁的一生。 低低的叹息声在书房内响起，久久难以消散。小院外，寒夜顿住脚步，他回转头，隔着层层叠叠的梅花前影，望着书房里孑然萧索背对而立的弟子元，眼底的冷漠指责一点点消逝，漆黑的瞳中瞧不出半点情绪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